那这个说到补药的问题，补药都比较温，那吃了之后一定会上火，对不对？现在这个方式是有进退的方式。什么叫进退的方式呢？就其实吃补药会上火的人，多半体质都比较偏虚寒的，他的这个补药药性不熟悉，所以会这样子。那我刚刚也讲到，说是如果是那种体质很寒的人，哎，天天叫他吃刨冰，他吃的好好的，你知道吗？那你叫我吃一次刨冰，我就受不了了。就是因为他习惯寒的东西，就这个物以类聚的现象。所以我常常会说，你吃补药一开始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啊，这个药吃的好难过，口渴的不得了，一吃就上火。可是你吃习惯以后，有一天你会吃到，你觉得说，哇，今天天气热，我就喝了杯冰水，啊，就喝了冰水好难过，身体不舒服。如果你吃到那一天，就代表你的体质已经开始暖了。但是从不暖到暖的这个过渡期哦，其实蛮辛苦的，要身体要熟悉补药是不容易。那凡是吃补药的前三天内有在吃生冷冰的东西，吃补药都一定会上火。怎么说呢？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来举一个，就是很冰的冰水好了。吃了很冰的冰水进入身体，人体一下子水的比热是非常高的，对不对？所以很冰的冰水进来，人体就要产生很多的热去把它暖回来，才能维持一定的体温嘛，这个知道对不对？所以人体会疯狂产热。可是当你的胃里面有一兜冰水在那边，你人体要疯狂产热的时候，那个热可没有办法伟大到说只在你的胃里面产热，那个产热会全身性的。所以常常有人喝了冰水之后，他可能之后半个钟头坐在那边，怎么觉得越来越燥热？因为冰水会激发人的这个产热，所以呢越喝越热。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有一次看日本那什么节目，翁倩玉说的很好，他们在推广茶吧。翁倩玉就说，其实夏天我热的时候就是喝热茶，热茶一喝就把这个热气逼出来，微微出一身薄汗，那身体就凉下来了。因为你的胃里面如果充满了热，你的全身就觉得我已经够热了，那就停止生热，然后全身都凉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体，就是这样的东西。那往往啊，你一个冰的东西下去，你的身体产热，有些地方那个热真的是产太多散不掉，会造成身体很大的伤害。像我表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说有过一个看过一个人，那个人是个白痴，就是低能。那个人就原来是好好的，就打篮球什么的，然后运动很激烈，然后一罐冰水灌下去，然后就倒下去，起来就已经再也不能救回来了，就变白痴了。就是冰水是会害人家这样的产热过度把人烧坏的。那凡是吃生冷生的水果、冰水，甚至下火药，都会刺激人体的这个重新产热。因为下火药一吃，对不对？你的身体很多运作，那种苦寒药进去，身体很多运作都关机了。然后等到药性一过，你的身体觉得不得了了，我要赶快重新开机，重新产热产能。所以身体会产生很强大的生热的力道。那所以你喝那个，这是谁发现？是运铁桥发现，民国初年运铁桥，他说，如果你给那个病人吃寒药，觉得不对路了，就发现他其实体质是寒的，应该要吃暖药补药，然后改成用暖药。一吃那个人就上火的不得了，因为他的身体还处在那个跟寒药作战的状态，拼命生热的状态。那你再吃上火药，哦，不得了，那就大爆炸。所以，凡是体质很寒的人，或者吃惯了寒的东西的人，一下子吃温补的，都不是很能够适应的。那哪一天会不上火呢？就是你的身体已经气非常的旺，然后呢全身都很悠哉闲哉的时候，那就不会上火了。但那是很漫长的旅程。那日本人那边还是台湾一个老医师，比较老的金方派医生，他们都会用一个过渡期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平常是吃的很冷，凉的东西吃的比较多，下火的东西吃的比较多，然后你又是平常吃的很素的人，因为肉也比较暖一点吧，菜比较凉，那在你要吃补药之前，需要先让你身体比较熟悉，不然的话吃药通常会被弹出来。那熟悉的方法，他们有一个科学中学叫做厚朴温中汤，那就是用来让你的肠胃暖一点的药。那你呢，先在每顿饭前啊，就吃一点厚朴温中汤，一点是指差不多 1.5 克左右。那吃一点厚朴温中汤，吃一点厚朴温中汤，然后呢 你一开始吃可能会有一点口干舌燥或怎么样，那你就先减量，等到你慢慢把量加回来，加到哎，我每天三餐都吃 1.5 克也不会觉得燥热渴，那代表你的五脏比较暖，那个时候吃补药就比较进得去了。好，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反佐的药。什么叫反佐的药呢？就是补药嘛，你让它补药多一点，让它补到哪一个脏先上火，因为你知道哪一个脏器它里面细菌比较多，你一样一旦开始机能运化，它那边就先开始这个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了，所以一定会上火，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人那种冷冷的内脏哦，都会有很多细菌在里面生存着，那一旦要暖起来的时候，一定会专挑那个比较虚的内脏开始在里面打起来。那这样你就要吃一点消炎药，那消炎药吃西药你就很可怜，因为西药是全身都毒，然后就你的肾机能什么又开始烂了，所以我们要用学一个比较不伤的消炎的方法，就是下就是分经下火，就是中药每一个药走不同的经的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分经下火药，在这个本草的这个讲义第八页的最下面啊。因为我原来放在本草讲义，是因为啊，本草很多药自从张元素开始，我们都知道什么药会进什么经，会入哪脏。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伟大的父亲煮的方子，他说下火的总方啊，就是栀子、白芍、丹皮、玄参、甘草。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白芍是五钱比较多，对不对？白芍是这个让血液流到肝里面养肝，那肝阴够了，就肝就不上火。那栀子是退肝火跟退心火的主要的药，那这两个药一开出来，那丹皮是退血热的药，然后疏通血路的药，退热又疏通血的药，这三个药一开出来，其实你就知道什么了。其实人大部分的火都是从肝火上到心火，就是木生火这样子，就是肝火旺然后烧到心火。那肝火怎么旺？其实人这种东西紧张就会肝火旺啊，一紧张就肝火旺，肝火旺然后那火没上去就生心火，因为阳实就会正生嘛，就会升到心火去，然后就会变成嘴巴舌头就破了。那这容易紧张的这种情况呢，白芍啊五钱很好，它可以让这个人不紧张。我跟你讲，白芍真的这样子五钱用下去哦，那个容易紧张又急又气的人，他会觉得哎比较悠闲哦，心情上会真的会改善哦。然后栀子吃的时候就人比较不会烦，那当丹皮一吃人就比较不会到处发炎。那玄参是一种很温和的退火药，它的那个药性有点像是那个百货公司在夏天会喷那个水雾，就是玄参是那种药，就你有那种零零散散那种火，它会帮你这样像喷雾一样把它散掉。那甘草呢，调和就是各种药性，然后呢又让这个这些药物比较缓和，那这是一个总方。那如果心火旺的话，在里面加黄连，因为黄连比较入心。然后呢胃火旺的话加生石膏。那心火旺怎么感觉？就是特别烦，或者特别想要大笑。然后胃火旺怎么感觉？就是好像早上起来特别觉得口臭，或者是嘴巴干，哦，口渴。那肾火旺加黄柏之母，肾火旺是怎么样？肾火旺要不要学了啊？因为伤肾，就是肾火旺就是，如果是男人的话，就是每天疯狂的有那种色情狂的感觉。然后呢，肺火旺的话，就你呼吸觉得哦，胸口这块都烧烧的，那就肺火旺。那加黄芩，黄芩是松松的退火药，所以就可以退这个区块的火。然后就因为这里最松，大肠火加地榆，地榆是我们痔疮常常会用的药，就是大肠火这个比较厚重的药加进去以后，大肠火就可以退。那大肠火怎么知道？大便的时候肛门会痛啊，会有点血啊。那小肠火加天门冬、麦门冬。那小肠火要怎么分？小肠火的话。小肠火跟心火常常连到一起哦，就是小肠火，我忘记了，小肠火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辨证方法。有人说小肠火的话，那个痔疮会闹得特别痛。有一派是小肠火的话，那个痔疮会痛得很厉害。啊，那膀胱火的话，那就是排尿的时候，那个尿是又黄又红，就是那种稠稠的茶色。啊，那炙火他就说。每次这个火一起来，通常都是肝经开始，因为人的肝脏最容易让人急躁焦虑。那这个炙火汤总方，你哪里有火挂一点这个药。那这个炙火泻火汤的总方上面挂的药，就是你啊在吃补药的时候要用的药。你如果吃补药吃诶上了心火，那你用点退心火的药。如果吃上了胃火，你用点退胃火的药。因为补药都平均补嘛，有时候那个脏就特别容易上火，那你们就加一点 反左的药去把那个脏的火退下来。反正补药的比例占到十，对火药的比例占一，这个比例的话，补药应该不会被打碎。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面用反左的方法，一面补它。好，那这是一个方法，那就是这个处理这个上火、啊、很重要的方法。那至于说到这个黄芪汤，我就忍不住要说生机散呐、啊。生机散它那个张锡纯的那个医案啊，你就看到哇，有一个人呢、啊，这个没有把他的那个疮医好，然后烂到啊肚脐下面烂得一塌糊涂，小便的时候啊，这个肚子上有五个洞，尿从那边出来，就是烂穿到膀胱里面啊，这十九页的地方，十九页中间生机散。然后他就给他做这个生机散啊、哦，然后生机散就煮一煮啊，吃了二十帖，哇，整个烂掉的什么膀胱什么全部都长回来了，这是真实的医案。那生机散，因为我从前有一次做一个实验哦，就是哪个药可以很快让人晒黑哦，看漫画学的，日本漫画不负责任的、啊，他那个说那个会就是用补骨汁的提取物。补骨汁是一个我们常常烧菜都会用到的东西嘛，那它那个它可以把火封存在肾脏里面，这种补肾药。那如果你把补骨汁用酒精泡一泡，然后把那酒精拿出来擦身体的话，它就会让你晒到的太阳所有的紫外线都封存在皮肤里面，然后你只要在阴天，我要只是在阴天里面晒了20分钟，全身的肉全部烂光，就是那个那是我人生中的最痛吧，痛了4天4夜睡不着觉。我现在屏幕上全部都是疤哦，都是乱七八糟的疤，现在已经好非常多了。但那个时候是晒伤了，只在阴天哦，晒了20分钟涂一涂。其实照理说做实验应该涂个手背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刚好我的学生呢烧一张什么卡通片的光碟给我，看得很过瘾，然后就反正闲着没事，然后就这样涂，然后就到院子里面躺椅上随便躺一躺，然后晒一晒，哎呦，痛到你半夜这样子看着自己身体。就是水泡连着水泡，所以一整张皮这样啪啪掉下来，然后身体侧面晒的比较少的地方是像葡萄那么大的水泡，这样一颗颗挂在这边，本来就是全身的皮都掉光了。然后你就在家里面爬来爬去，我是跑到外婆家去爬，走到哪里你全身就是那个淋巴液黄水滴到哪里，就全身都烂光了，就全部都烂光了。然后痛了4天4夜，吃一点那个仙方红缨这些消炎长肉的中药，然后4天4夜总算长出一层薄薄的皮，然后肾脉一把已经没有肾脉了，全身元气都耗尽了。那没有肾脉的时候，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就你看电视看不懂，就失智，你知道，非常笨。就台湾这种等级的节目都看不懂，真的太悲哀了。然后看漫画也看不懂，然后长出来之后，可是呢，长一层薄皮之后，这种地方身体有这个膝盖后面这种地方，它那个肉啊、哦、还是化脓烂进去。那我那时候已经能够爬出门了，就是脸上那层皮也已经掉完了，就是一层新皮也还可以，就可以爬出门了。那我就去熟的中药行抓点科学中药的生机散啊，就是我这边有写在这边我的配方。那可是我爬出门的时候其实爬得非常狼狈，因为膝盖后面都烂光，都在流脓嘛。那然后那时候因为大概是发炎的连锁反应吧，就是我的这一条腿肿得比这条腿粗一倍，就整条腿是水肿的状态，就是粗一倍哦。然后就走路的时候那个腿就这样子拖着这样子，然后就跟这样配药，然后就然后药房还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啦，脱胎换骨嘛，神经病啊，吃补药脱胎换骨才好啊，就随便烧光了。那然后呢，我就把这科学中药生机散拿来吃啊，才吃了几瓢，然后差不多过了5分钟10分钟，我低头一看，肿成两倍的腿完全恢复原来的粗细了，只才5分钟10分钟哎。然后之后再继续吃，那些脓里面长肉的速度比脓长得快，所以很快脓都被逼出来，然后肉都长回来，然后就收口，然后就结束了。就是吃肉，那个肉可以长到那么快，你第一次看到，吃生机散长肉可以长到那么快。所以当你知道黄芪汤，然后知道保元汤，又知道生机散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会蜂窝性组织炎？它那个弥漫的那个一个伤口弥漫到不可收拾，到底怎么回事？ 那生机散里面呢，它的那个药方哦，黄芪当然是知道了，天花粉是这样的，它是有疏通经络又凉润的药，它可以把黄芪的药性带到那个肉里面去，然后它因为它凉润，可以让它不要发炎，然后又能够长透经络，就那经络都已经烂掉断掉，它可以把它再接回来，然后就是肉要接回来，天花粉很有用。那乳香没药是那个通血的药，然后又可以止痛，乳香没药很止痛。然后呢，银花就是金银花，金银花是这样子，金银花是全身化脓发热的发炎，金银花都可以退。而金银花的好处就是哦，一般消火的药像什么黄芩、黄连、黄柏都会败元气，金银花你用非常重它都不太伤元气，所以是一种不伤元气的消炎药可以用。那如果没有发炎就改成白芍，把这个补性收住，那用甘草3克啊，就这样子。然后呢，你那个生药磨粉可以用这个方子里面，然后把它打成粉，然后就吃。那有一种中药叫做沉香，沉香用的话可以淡疤。那因为用生药的话，再加一点丹参也可以，丹参是活血的啦，丹参也很能够去疤哦。那所以沉香跟丹参都可以去疤，然后开水送服啊。那如果要把它做成汤剂的话，那更好啊。那汤剂的话，因为天花粉是很凉的药，散剂不能用多，不然太寒了。可是你用汤剂的话，就可以加多一点。可是吃多了还是会拉肚子啦，天花粉的量自己要酌情加减，你那个吃一点就拉肚子，天花粉就要少放一点。这就是各种各样的伤口，你吃了以后那肉很快的长出来，然后你再加一点去疤的药就可以了。那几乎那个伤口很难恶化，我都已经恶化成那样了，马上就长好了。那这个我们最近的医院是高度教小孩嘛，他那个用生机散来治那个摔摩托车那个整块那个皮这样子擦掉的，那就吃了以后呢，好像大腿跟屁股那边的肉就长得很快啊，那可是那个脚踝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伤口，就一直没有办法好。那生机散药好像天花粉你的不够力道，钻不到那里去，那就高度教的血医没有问我说怎么办，那我就想说。电影不是都讲吗？少林武功震天下，然后就把少林派的伤科书放出来，因为少林派的方术是这样子，你被点伤哪个穴道都有不同的药的组合，就是这一路破瘀血药加那一路怎么样升升降降，可以把这个药带到这个穴道去，你知道吗？就是可以调方向的哦。然后我就把他那个，反正我就看他那个小孩子，你说伤在哪里呢？我就想说。这里的这几个穴道被点伤了的话，要用哪些药？把这里面抓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然后寄 email 给高助教说，那你就在那边加这几味药吧。然后加了之后呢，他家小孩子的那个腿上那几个穴道附近的伤口，那是怎么样子？ 就是我那个伤口大概一个多礼拜都没有长，就脚一下，那吃了一点，那是因为隔天一点，那个伤口那个皮呢破掉了，皮掉了。那个肉看到的肉是好像高尔夫球那个表面腰腰的那种，它是一点药下去一天而已就长平了， 这就是 就平了，然后很快就不会肾主之意，就是真的身体也长出来了，那就不再包扎了，就快了， 那就是所以是张其纯先生的生机散加上少林武功震天下，这样子刚刚好。这你们也可以这样玩，懂吗？随便少林派翻书满街都有啊。那你就看这个破掉的地方在哪里哦，然后你就针对那点，再把点到那个穴道的那个药方给它加进去。哦，这样子不错啊。其实我就觉得我不用花什么智能嘛，但是现在的智能都在那边，我就把它拿来用就好了嘛。啊，这两派合一，其利断金，很好。所以这些补气药讲到后来讲到长肉药了啊，那大家就知道说中药光是一个这种随随便便的方，其实效力可以很强哦，像黄芪什么的。所以我在人家问我说黄芪泡茶喝好不好，我说好啊，可是还是觉得你糟蹋，因为黄芪用的好可以有这么强，这真的是生死人而肉白骨啊。而且我那种灼伤，如果去点西医的话，大概不知道包成什么样子，然后丢在那边住院吧。那我在家里面爬爬爬学贞子，然后过了几天也就活回来了。这样就还蛮好玩的嘛哈，虽然非常痛，我这辈子的最痛啊。那再来呢，我们要回到正课啦。 觉得补血药也交了，补气药也交了，剩下就是这些微微的调整，你要自己去领悟了。因为自己的身体真的自己最晓得，你千万不要期待一个医生哦，能够看着你把你的脉说，哦，你多一点胃火，少一点肝火，我帮你调。哎呦，不会啦，医生没有办法做那么细啦，都是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靠自己比较好啊。古时候的中医书大部分的那个序言都是讲说，学医不是为了济世，不是为了兼善天下，学医是为了不要被外面的中医害死，因为庸医太多了啊，都是这样子讲的嘛。然后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阴阳啊，那个接下来讲那个阴阳养生，后来呢他的这个第三页上面，皇帝就问这个岐伯啦，说那阴阳要怎么调啊？岐伯就说，如果你能够知道七损八益，就知道能够调，不知道用这个话呢，人就会老得很快。那这个七损八益是什么？历代的中医啊，什么怪话都讲出来。因为七损八益呢，有人说什么女人的数字是七，男人的数字是八，所以你七的这个损跟八那个要怎么样调补，反正讲了半天都讲了没讲。那后来马王堆的医书挖出来，我们会觉得说比较可靠，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七损八益，对不对？我们后代人随便掰的七损八益，那有什么意义嘛？跟皇帝那些时代都脱开了。那汉代的七损八益呢？结果挖出来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房中术。那可能就因为房中术啊比较不登大雅之堂吧，所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正正经经的医生，当然不好教房中术嘛。那可是既然那个时代的文献已经出土了，那我觉得我们就不妨大概知道一下就好，我大概带一下好不好。那八益就是什么治气、治末、知时、蓄气、和末、积气、带营、定清。这是什么呢？它底下那个七损呢，就是怎么样辟泄、节物、烦绝肺。那大约就是说呀，如果男女要交合的话，男生一定要很注意女生的感觉，不可以乱来。所以呢，他就是说，你呢平常就要把这个早上起来呢，就要把背脊打直，然后把大腿这边开开的，然后呢吸气、纳气、丹田，这样调气。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这个沉迷于色欲，一定要先练好内功才能去进入房事的状态。那哦，就是然后呢，饮食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要把这个怎么样把它调成这个垂髡啊，就是你的这个屁股呢，不要翘屁股，可是也不要太怎么样，就是要把那个屁股调成一个刚好的情况，然后呢，让你的那个背脊打直。每天过日子的时候，背脊要挺直，然后屁股的位置要对。就像那个太极拳就有说什么含胸拔背，就是不要翘屁股，就是某一个角度那个气才能够通，尾闾才能够通督脉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呢，才到时候你才会有足够的这个精液啊，让你。上跟人家发生关系，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发生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的接吻啊，这样子，然后呢，纤细两肋交遇为之之曰之时哦，这个在中国传统防中术非常重要，传统防中术非常非常不赞成，就男人想做就做，他说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两个人玩在一起的时间，要两个人都觉得啊那种感觉都到了才可以做，而且甚至在古时候啊。像明朝的一些房中术的书，他们会说女人的话一定要有五志，男人才可以进入他。什么叫五志呢？我们说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他就说如果 女性啊，在这个玩乐的过程里面呢，你看到她这个脸面如桃花啊，看起来娇艳的不得了，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的心气已经到位了，所以脸会泛红潮。然后呢，那你的这个肝痛到眼睛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那个眼神哦，就看起来非常温润温润的。曾经我看过一个香港漫画，他画那个女生在那个勾引男生的时候画了一种眼神，然后那个就是看起来眼睛好像就是特别有一种反光的感觉。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啊，来我家看到那漫画，因为那朋友那时候我还很小，他已经有女朋友要结婚了，他说真的耶，真的耶，女生在那个就是很有那个感觉的时候会有那个眼神出现，所以要等那个啊。眼光要看起来非常非常温润的时候才是肝有到位。然后呢，鼻子里面呢会微微有一点像是要流鼻涕，就是鼻子过敏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呢就是那个呼吸有一种声音，那才是肺有到位。然后呢， 他的脾主肌肉，对不对？当你的脾胃到位的时候，那个女人就会自动的啊，跟你的身体好像很密集，她的肉会跟你的肉抱着你，抱得非常非常的紧。那种像八爪鱼一样的状态呢，叫做脾有到位。那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性器官的部分呢，已经会微微的有一点张开，就是肾有到位，就是这些都到了，你才可以进入女性的身体，不然说不可以哦。就是说，也就是中国房中术是非常反对对女人有那种粗暴的行为，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他说有些女性她那个阴门呢、哦、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松开以前，不可以刺入啊、哦，不然会伤肺啊、哦，不然的话那个如果。女性已经觉得很快乐的时候，男人好像不能持久啊，然后一下就不行了。那这样子的话，女性就会伤身体哪里啊？或者是那个女人，她那个男生喝醉酒，然后跟女人做，然后喝了酒之后感觉就比较迟钝，然后就一直做都不射精，弄到女人被弄到好像被卡车压过一样，那样子就不行啊，就是都会受伤的，就是整套啊都要，就是这是明朝时代的房中术。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定要做得非常调和，然后呢，他这个做了之后呢，什么出入合之曰和睦，然后出卧令人起之怒视之曰激气，就说你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很做到很快乐才能够有泄精的行为啊，那不然的话太早泄的话这样不行。然后呢，要泄精之前要稍微让这个到那个稍微让自己身心的气都平和，这样子才好，才能够这个泄精才不会伤身。然后泄精之后要怒而舍之，什么叫怒而舍之呢？就是你不要等那个男性的性器官在里面完全软掉了才出来，最好趁他还有一定的硬度的时候就离开，然后继续把他后续的这个玩乐做完。那这样子的话，他会比较调和，就是古时候八义是这样。这样的话，身体就会越做越好哦。绝不是说性爱就伤身哦，如果你治八义的话，那你的性爱会让身体身心都更调和的啊。那至于说什么为而急痛曰内闭，就是反正很多那个有的没的，就是什么精道闭塞啦，精气早泄啦，精气短竭啦，阳痿不举啦，心烦意乱啦，陷入绝境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贪快啊，然后突然耗费精力，就贪快一下就做完了，那这样子的话根本都没有补到啊，所以他那个八义最后那个叫做七损的最后叫做什么叫做。废啊，为之晋级曰废，很好笑。晋级就是拼命快跑。他说：“你怎么可以做爱到拼命快跑一样呢？”然后一下就做完了，这是浪费啊！就是生命力都用在没有用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很多的时间让你的能量能够调和，然后才能够这个两方面得到好处。那这样就会延年益寿。绝不是不要做爱，是做爱的时候要让双方都够满意，满意度要够。就其实啊，如果你要知道房中术的总纲的话，其实你如果把中国历代房中术的那些秘诀要全部都看一遍，然后求取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其实很简单，就是男人在到高潮之前，你要使女人有很多次的高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会两边都被补到，就这么简单。因为女人是有能力有重复性的性高潮的，就是一次之后马上还可以再接着来一次。那么房中术的总诀窍就是，男人能够在你自己射精以前让女人达到越多次的性高潮，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都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再射精，这个性爱不但不会累，你会觉得身体很那个。那某位助教哦，交给他，叫他去跟他女朋友试试看。他说的确是这样的，就从前会累的，现在都不会累了。就是让女性有比男人更多次的性高潮，能够做到这个水平的话，男人就不会累。那女性呢，有那么多次性高潮的话，她体内的这个精液能量就会流通。那流通的话，身体就会比较好，因为女人怕欲，就欲不足那个，所以这样子的话，身心就会健康非常多。能够通的话，阳气就会旺起来。所以总纲就是，一定要让女性有很多次的性高潮。那至于怎么做到，太露骨的行为我课堂上不想表演给你看。但基本上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urrender， 有没有听过？就是投降臣服。就是在性爱里面，男人对女在男方对女方要有一种弱势，就是男方不能摆强势。如果男生对女生有一种尊敬跟崇拜的念头的话，那其实在那个感受里面，女生要比较容易到达性高潮是可能的。那另外有一点，就是大陆的王振龙先生提的，说八纲夫妇什么什么，就是女生要听男生的话，他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男性的那个性功能很怪，就是只要啊对那个对象有一些恐惧，他就会做得非常糟，所以平常太太如果很强势的话，在床上就吃亏吃大了。所以他说，所以太太平常要扮猪吃老虎，要做出一种很温驯的态度，那这样子的话丈夫在性方面比较能够满足你，不然的话如果你每天把丈夫吓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他在床上根本就不行了。好，这是大陆王振龙先生讲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统计得来的，我不知道。但是说到这个性的话题，干脆就把这个事情整个讲完好了。因为啊，现在这个火神派啊，还有一些补命门火的那个派啊，都一直叫人说你呀、啊，吃我的补药啊，吃补阳药，千万不可以泄精。泄精之后啊，马上你的神经病又回来，你的精神衰弱又回来。因为精是元阳之气啊，但我们前面也学了，这个阳气折叠起来就是精，所以你，但是那个精一定等于精子的精吗？啊，不一定哦。哦，人的精液没有那么高级啊，没有，不一定有那么高级，但是他们会一直告诉你说你肾很虚，什么吃补肾药什么，千万不可以好色啊，什么什么。那讲那么多，请问真的不可以吗？请各位知道什么叫七损八益，请各位知道什么叫房中术总诀。会，如果你有这个水平的性爱的话，那你吃补药当然可以有性行为了。那那种什么没有事情，每天不停的看黄色书刊手淫的，那当然不行了，对不对？那个等级不一样嘛，就性到底是两个人的一种能量的调和的动作，有这个调和的话，它才能够让身体好起来。那古时候真的房中就练到好了，什么姿势、什么呼吸、怎么做爱可以治什么病，那都有啊。哦，那是寓教于乐是吧？哦，所以他那个七损八益最后讲很好玩，他说人呐、啊，只有呼吸跟吃饭是不要学的。哦，不要，他说儒家认为食色性也那都不对，应该是只有呼吸跟吃饭都不要。这个之外无非学与服啊，讲义打错字，那个字是学习的学，不是汉语服，是学与服。服就是习的，就是要学习的啊。所以呢，所以益身者食也，损身者色也，那个恶念益啊。所以让你的生命有所增益的是吃东西，吃好一点生命会好一点。那个如果你不会的话就会搞得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学好啊。就是中国人认为性教育是要后天学习的，不是先天那样乱搞就可以变成的。因为其实房中术再走高一点就变成内功了，对不对？所以那是，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人所需要？那当然是需要的。中国道家的最高境界叫什么？叫真人。也就是说，中国道家认为说，人类本来应该能够发挥的力道应该不止这样。现在人是因为堕落了，所以很多人类原来具有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了。不然的话，你应该是能够，就是真正的人类，就人类的体身灵魂跟身肉体能够发挥的极限都发挥到的话，照理说你应该是没有我执，这样子的话你的灵魂就可以随时离体而出，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人家内脏有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能力都是人类本来就预备好应该可以有的，只是因为现在人类堕落了，所以都没有了啊，所以才会把那些练仙道而有那些功能的人当作是真人，说这样的人才彰显出人类的灵魂应该具有的能力啊。那透过肉身的实践来彰显这些东西，所以道家对人的要求标准很高啦，认为那个境界才是真正的人类。那我们现在都是假人，都是已经经过一些污染啊、堕落啊的人类。那这个关于这个性的方面的教育啊，有一件事情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多多少少跟人家勾心斗角吧，总是会起一点跟人家的摩擦或者是保护自己的心，对不对？好比说有一个你很讨厌的人走进这个房间，你就会，然后知道那个人嘴巴很贱，那你就会希望他哪壶不提不要别提哪壶，就我那什么事情你别给我抖出来啊，就心里头有一种防备心，对不对？或者是你平常在事业上面如果冲刺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要把一些对手把它做掉，那或者是你觉得说这件事情你们如果都听我的比较好，所以就赶快花些力气去说服别人，所以都有这种保护自己或者扩张自己的念头。当你在动这些念头或者走这些行为的时候，都会动到你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动得多了之后，你就会人开始一直处在一个跟人家为敌的状态，不能够能发不能收， 那这样子就需要动到副交感神经，这样交感神经才能够收，就是能够平回来，不然的话那个人会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状态，然后就变成神经衰弱。那副交感神经要平回来的话有什么方法呢？最简单的就是性行为，只要有那种很放松的性行为，就是很享受的性行为，你就会重新回到一种跟人互相融合的感觉里面，那副交感神经就平衡回来。也就是人有性的需要，是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跟人家有隔阂，有勾心斗角，有防备心，是这一面动到交感神经，你不能平衡了，所以另外一面你只好用性行为。那如果没有性行为怎么办？还有个方法，就分泌脑啡。怎么样可以分泌脑啡？就脑中吗啡啊。那分泌脑啡要怎么样？就吃很多很多的甜食，所以蛋糕吃到饱也可以。所以一个性行为方面没有办法得到足够好性行为的人，就会怎么样？去狂吃甜食啊，因为那样子也可以平衡，懂吗？所以不是从性，就是从脑啡。那从脑啡，我们说从脾去平它；用性，我们说从肾去平它。那个转输是肝了，所以才说性的问题都集中在肝经上面。那如果还不行，就只好吃疏肝解郁的药啦，加味的固扫丸。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三条路吧。那但是我讲这个是在座男同学不多啊，所以这个话讲了等于没有什么用。但你不要去教育男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有些动作只有男生知道。就是我们知道了性行为的本质，它其中有一个目的是要让交感神经能够平静，副交感神经能够伸展。那这个动作里面呢，现在很多男生在做爱的时候有很烂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怕自己表现不够好。其实啊，我常常说做爱的时候男生要学会 surrender， 要会臣服，你要觉得是女生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来帮助你啊，身体比较好，所以要对女人有一种信赖跟服从的感觉，让女生多一点主动，多尊重女人的感觉。就是你只要在那边玩乐，然后一面玩乐一面碰碰看，那不行的话就退一步，行的话就进一步，这样子，像跳恰恰一样，对不对啊？那是哪里的俗话我都忘了。那这个男生很糟糕的，就是说认为说我一定要在性爱上面多能干、多勇猛，不能让人觉得我不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做很多备战的动作。那这些动作全部都是让交感神经大大的扩张啊，甚至最不容易被女生发现，而男生最喜欢乱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做爱的过程里面做出那种提肛缩肛门的动作。因为男生如果做缩肛门的动作，会让那个部位比较硬一点，其实那是不对的，要完全放松，而真的那个情欲的能量有到位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自然的能够勃起，几乎 95% 的勃起障碍都是那个男人用力勃起，所以才毁掉的。因为真正健康的勃起是副交感神经在伸张的时候，这个植物性神经伸张的时候，植物性的肝经能量到位就会硬。可是他都不让这个副交感神经伸张，然后一定要强让交感神经硬撑的那个勃起，你只要副交感神经一动，马上就消失了，那当然就变成阳痿了，这样懂吗？就是要让那个舒畅调达的副交感神经之气能够通畅，才会有那个真正的勃起。那真正的勃起是怎么来的？是在你完全不注意的情况下玩来玩去它发生的。如果你一直注意那件事情，你就一直在动交感神经，那副交感神经一要伸展，那勃起就消失，那这样子硬撑出来的勃起就这样。然后很多男人就从头到尾一直在已经进入了在做，他都还一直在用力挺着要那边硬一点，免得女人嫌他不够强。那这样子的过程，他整个做爱过程都还在拼命用他的交感神经，那副交感神经一点伸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做完了那个爱之后还是处在一种，他因为很疲倦，因为他那种做爱是废物，是我们说的这个为之尽极曰废啊，就他整个能量都损失了，所以他倒头就睡啊。可是那睡觉也可以伸展叫副交感神经，有点用啊。但是呢，他那个内心深处有一种紧张，有一种跟人的疏离感，没有办法得到化解。因为本来是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化解那个疏离感的，但他没有办法，所以你就紧张，他就一天到晚要做爱。所以每次在那边做爱的方法不对的人哦，就一天到晚都想要做，因为他交感神经没有办法平静，他就不断的有性欲，就变成那种色情狂一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会做爱，好好的去做爱的话，那你做了一次很久以后，两边都哎，大家都觉得哎，做以后神清气爽，那这样很好，老公你忙我的，老婆我忙我的，然后大家就玩自己的，就不是玩自己，就是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啊，可以去冲刺，这样子就很快乐，对不对？那但是现在都不是，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太满意，然后那个没那个，如果那个男生不满意，随时都会想出轨，你知道吗？所以就变成大家都防来防去，然后一直动交感神经，那防来防去也是动交感神经嘛，控制来控制也是动交感神经，变成大家都处在一个神经衰弱的这个氛围里面。那这样子，性本来应该有的功用啊，就没有了。那不要说到中医这个调理健康的问题，就连西医说的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问题都不能够摆平。那这样非常可怜，可是这样的可怜是现在很多的人都有的哦。所以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学就一整套讲完，为什么要讲？不然的话，你吃，你知道吗？就那个我的朋友啊，他给他开补药，说那个人一天到晚在手淫，就说不要这个样子伤身。那那个人就一天到晚在网站那边泼说，哦，我已经憋了多少天没有手淫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好一点，然后就撑着撑着撑着，就不要盯着那个样子，觉得好可怕。我就怕他哪一天黄河崛起啊，又觉得我破功了、啊，什么百年道行毁于旦，然后在那边就变成就是他那个神经病，你知道，就是不要这个样子啊！要先知道什么是正道，那这样子循着正道去做，就可以活得很好啊。那不要用那种很极端的做法，那什么禁欲主义啊，这样子不好。所以讲这只是在讲这个而已，就是说讲到吃补药，这事情总是要带到，否则的话，男生吃补药啊，有些有的没的就很讨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下一个大篇章要开个头了。我们前面的篇章都在讲阴阳，那接下来我再讲五行了。那五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唐代的兼明书称这个五行之神啊，说木神叫勾芒，火神叫祝融，土神叫厚土，然后金神曰耨收，水神曰玄冥啊。那他说土神叫厚是因为厚就是君嘛，然后就居正中啊，其实厚土就是你知道国王走的，对不对？王后就跟在后面，所以后就是慢吞吞的意思啦。那这些是他们的名称，那我们这些名称我们有点印象，好不好？大家只要留一个印象就好，再来讲到五行的时候会讲到。那至于说尚书大传里面五行传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然后呢就是说他们的宇宙其实先有水，再有火，再有木，再有金，再有水，就是说这是一个气的那个，然后那个五的第五个是土，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顺序是有点意义的，所以我们教的时候也依这个顺序，就是因为以中医的角度一定会先说东方生风，然后风生木，所以中医会先说有风。可是我用五行原理来讲的话，先有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顺序啊。因为中医是人有了肉体，我们才来当医生来看，所以有肉体而言的话，先有风有木是对的，但是在那个之前五行的这个生成的话，先有水先有火是对的。然后呢，尚书的洪范呢是讲什么呢？就说水的功用是润下，火是往上烧，木是曲直，金是从革，就把这个革皮革把它割开，把它划分界限。土是强架，就是把这个东西太多要收起来，然后把这个春天的时候要播种种点东西叫做土。然后呢，它的味道说润下就是咸味，烧起来就苦味，曲直是酸味，然后从革做腥味。这其实你看不出什么道理，就这些道理我觉得都是在学习医家的理论的时候会觉得有道理。那这些儒家的理论我们就先看一下，因为都是有意义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五行的这个相对啊，就是说哎呦，风会生出木哦，天地有风寒湿燥暑这些气啊。那这些气呢，会暑气呢生出热度，对不对？热度就生出火，火就生出心，然后风气呢会生出木，然后呢中央生湿，湿气有土啊，然后西方有燥，燥气生金，北方有寒生出水，那就是这个五行的这个相推。然后呢脏腑又有表里啊，心肝脾肺肾属于这个五行，对不对？然后呢心跟小肠是通的，肝跟胆是通的，脾跟胃是通的，肺跟大肠是通的，肾跟膀胱是通的，这真的是很通哦。那我们以后会找一些机会跟大家讲。然后心的力量会充实在血液里面，肝的力量会充实在人的筋，所以肝不好的人容易抽筋啊。 那脾的力量充实在人的肌肉，所以脾太湿变成脾湿变成脾阴，使人会什么重症肌无力，就是都是痛的啊。然后这个心的能量展现在脸上，然后肝的能量展现在指甲上面，然后还有心开窍在舌头，肝开窍在眼睛。那个表格反正就在那边，大家自己看，我不要一个一个讲了啊。那还有五志啊，这个五志跟身后一破志跟喜怒思悲恐啊，这特别好玩，我非常想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讲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从前是学心理学学比较久，所以在学五行的时候会觉得说，哎，真的是这样子。那可是一般学中医学上来的那些神医哦，他们对于五志这一点我觉得讲的比较少，就是跟神魂一魄是什么讲的比较少一点，但是我就觉得很重要，为什么讲那么少？那所以我这边就觉得说，反正很多东西别家也有讲，那我们这边就有一点独家的东西。那神魂一魄是跟喜怒思悲恐是我这边比较独家的东西啊。那脉象的话，就是说心春红夏红春闲，那我们过一阵子教一点五脏，我们就开始教把脉了啊。那那个时候就会看到，那还有各种的味道啦，还有各种的分泌的液体啦。那这就是五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归属啊，这个大纲我们先晓得一下好不好，背也不用背啦，但是知道一下。那至于五行呢，它就有一个所谓生克啦，就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那五行也有所谓的相就相生啦，那相克是什么呢？就水克火啦，火克金啦，金克木啦，木克土啦。那这个五行相克啊啊，我这样子说好了，金木水火土都是一种能量状态的象征符号，就是当能量呈现出一个什么现象的时候，它的那个样貌非常像是天地之间的风。那个风的那个能量的那个架构，因为风我们看不到，我们如果要把那个风的架构再找一个东西把它当作象征物，那就找到树木，是这样子的。因为风在吹的时候，它有一些能量是不是走直线就是走弯弯的，那这个弯弯的跟直线的组合在自然界中要找就找到木，所以木是约钩芒，钩就是弯的，芒就是直的。然后上书也讲木约曲直，就是弯的跟直的。所以其实木这个东西是不是树木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因为树木的芽是冒出一个新芽是直的，然后再长一片叶子就弯了。就是当那个能量走的是曲线跟直线的综合体的时候，那个能量叫做风，叫做木，懂不懂？只是这样而已。那木只是一个代表它的东西。那同样能量在一个潜在的状态准备发生一个现象之前的那个积蓄那个能量的状态很像水，所以我们用水来代表它，就是这是一个能量的流转。然后能量大放光芒的时候很像火，然后等到这个东西产生的现象，然后它有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它开始衰败了，一个什么东西都混在那边的状态，那混在那的状态很像土。然后最后呢，能量归能量，物质归物质，一切又净空掉了，然后又重新开始。那个空掉的状态很像金属，因为金属是会反光的，什么光线都被弹出来，就是这样而已，这样懂吗？它是一个其实是在讲能量的一个不同的变化的状态，而借这些象征物来讲它。那这个能量的变化啊，在人体它的每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它都是它在运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人说五行为什么不念五行，因为我们最好把它当动词，它是五种运行的方式，所以念五行这样子。那问题就是啊，我们挑它的象征物来讲的时候，又可以说什么呢？哎，金属的东西可以把木头砍断呢，所以金克木。然后呢，水可以把火浇灭，所以水克火。那木可以把这个土啊，这样子擦的，这样子可以就土的生死擦在他手上。因为如果没有树木把那个土勾住的话，可能一下子就土石流了，对不对？所以土的命运操控在木的手上，所以木克土。哎，然后金如果遇到火的话，它就会烧融掉了，所以火克金耶。然后如果水太多的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不对？土太多的话，水就被土吸掉了，所以土克水耶。所以它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它拿现实的这个金木水火土来说这些生克，我们看一下好像也有道理吧？啊，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象征物拔掉，说回那个能量世界的状态呢，是不是也是通的呢？答案是 也是通的，因为这种能量就是在这个象征符号的背后，这种能量遇到那种能量，真的就会起到一个调和或者受制约的状态，或者在这个结构里面再多加能量进去，它就会生出下一个能量结构。所以这个深根课，你如果纯粹用这个形而上的哲学观点去思考它，也是对的。只是我们有了金木水火土这种象征物，讲起来会轻松很多。好，这是一个关于五行的基本的认识。那当然也有人说什么天地之性，众盛寡固，水盛火，金盛坚固，火盛金，刚盛柔固，金盛木，就是砖盛散固，木盛土，石盛虚固，土盛水，这是另外一种讲法了啊。但是这些都不是那么要紧，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生命的动力，它能够把它划分成五种阶段，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人的内脏一定要有五这个数字存在，这件事情我已经讲过好重调强调了好几次了。就是凡是高等生物，就高到像麻雀那么高，就要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你生物分化到一个阶段以上的时候，你如果内脏不存在五这个数字的话，那个生物会瓦解。你知道五这个数字的特性是什么吗？五这个数字的特性就是当你有五个点，对不对，你就可以画出每一个点跟其他点都有连结，然后呢当你是1,2,3,4,5的时候，然后把它全部都连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制造一个能量的结构。那个结构是这样子，我可以克到一个，我也被一个所克，我可以生到一个，也被一个所生，每一个脏跟另外一个脏都有彼此呼应的网络。这样子的话，这个脏腑就可以形成一个状态，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能量太多之后就相生，对不对，这个脏能量太多会赶快传给下个脏，就像下个脏能量太多可以传给下个脏，这样那个能量才会，那个脏才不会爆掉。那如果这个脏它的生命状态太激烈，它不能够停下来，那有个脏可以克到它，那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调和，懂吗？它生命激烈了之后，比如说木的如果能量太旺，它就会生金，生火，对不对，火太旺会生土，对不对，然后不对哦，应该怎么算，木太旺，木生火，火生土，对不对？然后土又去生金，那生到金又去克木，就是说，因为如果让它烧一整圈的时候，那张就毁，就整票就毁掉了。所以在烧到快要到完蛋的时候啊，一整圈烧回来，那个原来那个脏就会毁掉了。但是这快要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脏可以制衡它，那这样它就可以有像保险丝一样。所以这个五脏的作用，是因为五这个数字有强大的这个生命能在里面不断流转，然后到处都通的结构，所以一定要五。三不行，四不行，六不行，八不行，七不行，就是你一直往上面推，千千万万的数字里面只有五可以做到这个互相呼应的结构。所以上帝创造人不是说人有为什么有五脏的问题，是上帝如果造人不是设定成那个脏腑有五个点互相传导能量的话，那个人活没两天就爆炸了，这样懂吗？他可能是失败了很多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才创出这个人。那就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慢慢慢慢的试验结果，发现一定要五个脏有那个呼应的结构才能够活。那这个东西在西方医学可能不知道，因为西方医学它的那个分解啊，是用一个另外的方法拆解人体。我们西方东方医学用另外的方法拆解人体，没有什么比较对比较错。就比如说我们一个肾，对不对？肾上面就有一个肾脏线，对不对？那西方医学就是说，肾是泌尿系统，肾上腺是内分泌系统，它长在一起不用算。但这个也对啊，我们有什么好抗辩它的？因为肾上腺分泌嘛，就它没有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用不同的分类的方法嘛，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用这样的用能量的属性来分类，那是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这样而已。那没有什么对错吧，对不对？我从来不觉得需要跟西医打架啊。那西医用功能的属性跟分泌内分泌就有这个，所以胰岛腺跟肾上腺跟甲状腺跟胸腺都是内分泌系统，跟脑下腺，其实我会觉得那功能都很不一样啊，对我来讲是天差地远的，对不对？我会觉得脑下垂体是属于少阳经，然后肾上腺是属于少阴经，就是我没有不同的分法就是没有关系都可以啊。那这个五的这个数字呢，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那个脏在生病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传法？真的，我们上次有教到阴阳虚实，阳实阴虚，阳虚阴实， 其实在丈夫，这个是别派的口诀，所以我这边绝不会告诉你他那个传的口诀，因为这是别派的。我这样子把人家的秘诀这样抖出来不好，我是到人家那边抢劫才抢来的。人家要哭一样的交给我的时候说，我上次交给那个谁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我教他这句口诀，他们全家跪下来跟我磕头啊。但是你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单枪匹马跑到我这边来说，哎，拿来，我就只好教了。但是那个教我的那位前辈高人就非常的苦恼，就是没有你这种货色，对不对？但是因为这样，我还是要给他们留点余地，不然的话，好像他们那边哦，他们那边都要磕头拜师，然后经过重重老师的这个考验核准才能够学到的东西，我这边2400块跳楼大拍卖，这什么东西嘛？6万7000秘籍满街卖啊，这个不行，你知道，这样子会得罪那个对我非常有恩的门派的长辈，所以不行啊。所以那个真正的口诀我不能讲，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说，你看哦，肝癌是肝阴实，对不对？可是肝硬化肝癌到后来会腹水耶，那个腹水不就是肾脏的问题了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会传往一个方向，或者说你说我好容易紧张肝火旺，那肝火旺了之后过了不久舌头破了耶，它又传到另外一脏去了。那或者我好容易紧张哦，这个肝气哦不舒畅，好容易紧张，然后紧张以后开始拉肚子消化不良，它又传到脾胃去了。这样我没有告诉你那个总纲，但你大家可以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说阴阳虚实在某一种属性的时候，那个脏腑会挑一个方向传过去，那是有规律的。而那个规律就是张元素失落的那个最重要的总诀窍，有那个规律，那个五行派的那个人绝对不会那样的乱推一通，因为没有那个规律，所以才会这样子。就比如说那位门派的前辈有一次治一个，因为他这个东西他自己公布了，我跟他讲没关系。他治一个心律不规则的患者，他就说这个心阴实是脾阴实传过去的，所以呢就开帖帮脾胃清湿气的，叫做平胃散，就是胃灵汤，就平胃散加五苓散，吃了以后一包平胃散吃下去，那真的是就是清除脾湿的药而已，吃下去那人心跳15分钟，哎，规律嘞，就是脾可以传心，这样懂吧？所以这就是他们那个我不能在课堂教的那个背后的那个规律，而知道那个规律，就会知道五脏的那个流转是真实存在。我只能告诉你们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知道那个规律，就会觉得说，的确一定要五脏，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哦，那五脏。应该有五腑啊，可是五脏对六腑，哎呀，这真是要命啊。那六是什么东西？我会给你们发补充讲义，对不对？补充讲义里面有一个图，好，六就是三阴三阳，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中国人在推八卦的时候，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不对？那照理说中国人习惯的宇宙表记法就是这种1010的这个阴阳的电脑表记法，可是呢当他推出四象要推成八卦的时候哦，发现不对了，人的身体用八卦对上去好像很不对劲，就身体做了一件事情是八卦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在核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阴阳是一正一反，正跟反这样的分化，那个人会散掉。正跟反中间必须有一个正反合，就是阴阳调和，有一个调和力。所以呢，在四象变成八卦以前呢，就发现说，太阳跟少阳之间必须有一个阳明，其实应该是太阳阳明之间有一个少阳啦，在中医讲的。然后这个太阴跟少阴之间要加一个厥阴，就是正力跟反力跟调和力，才能够让这个结构稳固而不散。于是就发现阳的世界正反调和有一个三角出现，在阴的世界正反调和又有一个调和出现。哦，对不起，我这不是讲六腑，是讲六经。好，那这个然后这两个三角一阴一阳就互相扣在一起调和在一起，那这样子这个人类才能稳固，那这样子调出来的六道能量结构就是我们的六经，也就是12经。因为手足算一条的话，手太阳跟足太阳算一条，就变成一个 所以你们讲义这边画的就是那个结晶体，而这个六是结晶的这个事情，你们应该也不会觉得很陌生哈，因为那个大自然界，你看水分结晶的时候就是六芒的，然后很多矿物的结晶也是六棱的，就是你发现一旦进入六这个结构的时候，很多东西就稳定下来。所以一个脏腑要生生不息的运转需要五，然后呢这个生命的结构要能够稳定安稳需要六，这两个数字就是生命的不可或缺的。好，那所以五跟六的意义就在这里。那我们下一次上课我们要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五脏六腑，可是我们人的正经有十二条对不对，那少掉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五加六是十一，那个十二要凑足正经是十二条嘛，那个五跟六到底是怎么样在调和的。你会发现说我们在五脏的世界里面，这个跟这个相表里，那个跟那个相表里，对不对，可是你们看六经，那个什么手经跟什么什么根本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你看哦，在六经里面凡是脏都在阴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脾跟肺是太阴，那个心跟肾是少阴，心包跟肝是厥阴，也就是说因为脏属阴腑属阳，对不对，所以六经的世界里面六条阳经是腑，然后六条阴经是脏，也就是说我们五脏那个五行世界的那个脏腑表里的关系，在这个六经的世界又给了它一个不同的属性，那这两个属性都是对的。那各位五行五脏的相推跟这个六经的这个东西哦，请各位回家要做一点点回家功课，就稍微看一看，就是去找说诶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这个东西看得越熟越好，否则的话你看在那个六经的地方会觉得心包跟肝是在一起的，大肠跟胃是在一起的，心跟肾在一起，三焦跟胆在一起，脾跟肺在一起，哦，怎么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肝胆表里脾胃表里又不一样，哦，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妥协的，两个系统都一定要存在才行，那这个不要忘记，那我们下次上课就来讲这个五脏跟六经它的这个调和的方式。本来这个不应该这么早讲，应该讲到六经辩证再讲的，不过我觉得先起个头也不错，好不好啊？那下次上课再讲。